本港昨日新增8187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个案占8023宗，再多6名患者死亡。多11间院舍出现感染个案，涉及17人。664间学校新呈报1064宗确诊。13个班别出现聚集性个案，被当局建议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话，中秋假期后的确诊数字有所回升，当局亦都要再观察疫情趋势。另外，政府重申抽取某一时段的新冠病毒死亡率，以比较流感死亡率，做法并不恰当，强调新冠病毒较流感严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27，瑞士法郎0.962，加元1.324，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0.999，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39点，跌23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3.19美元，卖出1,66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台风南马都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朝早八点，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星期中期风势增强，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城法院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何文田嘅巴富街由于有塌树啦，近住公主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啊，影响到而家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左转去嘉陵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播道医院对出。再重复多次啦，何文田的巴富街由于有塌树，近住公主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而家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左转去嘉陵道就挤塞，龙尾在播道医院对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观塘的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莲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长过七米的车不能够由佳莲道左转入去翠屏道。另外都是有路面急修啦，官平路近住喺沙田嘅近住观音山村嘅唯一行车线呢仍然封闭啊，沙田嘅官平路近住观音山村嘅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立法会讨论到有关于职安健条例修订的法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 工友的性命很宝贵，如果没有做好个职安，家长一定不会让小朋友入行。 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 意外很多人都不想，但是怎样可以避免到？是不是职安检加大个罚则，其实以后就不会有意外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924年，军阀冯玉祥发动政变，溥仪被逐出紫禁城。 当时一班文化人就锐意将呢一座皇宫变成一座博物馆。 好神奇嘅啫，只系九个月嘅时间，就已经系转变成为一个公众可以参观嘅博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故宫文化在香港》， 主持冯杰、司徒元杰，请嚟历史学家丁新炮同你讲述故宫历史。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月16号8点10分时间来到，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同大家倾过有关于连锁西饼店 Crostini，早前咧就宣布全线结业啦，咁啊，亦都同过一啲嘅苦主、一啲受影响嘅人士倾过，佢亦都成立咗一啲群组，话几百人咧已经加入咗噶啦。寻日嘅讲法就，亦都话有啲人系即系花咗几千蚊啦去买一啲嘅饼券嘅咁。嗱，消委会方面嗰个接到嘅投诉或者求助方面，而家系点咧？咁另外，寻日见到消委会都有啲公布嘅，涉及到新学年嘅一啲中小学买书费嘅一啲调查结果，都见到中学、小学都好啦，都有话平均嗰啲买书嘅费用咧，比起之前嘅一个学年咧系多咗嘅。成个情况啊，请嚟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娴，先讲下 Crostini 嗰个连锁饼店嗰个结业情况啊。你哋最新收到几多嘅求助同埋一啲投诉个案咁啊？ 我哋由一个佢哋开始结业开始啦，咁而家咧就已经收到成34宗嘅投诉嘅。咁而呢34宗里面嘅投诉咧，整体嗰个金额咧就去到107,000元到啦。咁即系平均嚟讲咧，就每一宗个案咧就3,150元左近。咁我哋會睇到咧，同埋喺個過程裏面咧，都會睇到，因為好多消費者都會講到話，佢哋喺婚紗展嗰度去購買呢一啲嘅叫預繳式嘅餅券啦。咁我哋都發現咧，有成21宗咧係喺婚紗展嗰度購買嘅，咁而有剩咗13宗咧，就係平時喺鋪頭嗰度買噶啦。咁而喺婚紗展嗰度嗰啲嘅餅券咧，嗰、那個銀碼都會比較大啲，喺100,000元整體嘅金額裏面咧，佔咗成94,000元。反而係喺鋪頭買嗰啲，因為始終個消費者久唔久會用下啦嚇，咁剩翻個銀碼都唔係太多，係大約12,000元到，咁所以平均每一個咧就大概1,000元到。反而婚紗展嗰啲咧就會高啲啦，平均每一個個案咧就係3,900元左緊嘅。咁我哋亦都睇到咧，就如果你問到涉及最大金額嗰個投訴係幾多錢咧，都過萬㗎，係10,500元。咁主要就是都喺去年11月嗰個婚紗展咧，就買咗成350張面值50元嘅禮餅券。咁我諗都係因為結婚啦，咁啊諗住去買定啲禮餅券，到時可以用咯。咁我哋都會睇到咧，即係佢哋都係有損失嘅。咁同埋咧，就係若果你牽涉到係一啲結婚嘅禮餅券嘅話，咁若果而家買定嘅係用唔到。咁之後佢哋結婚嗰陣時候再要揾另外一間餅鋪買嘅話咧，咁某程度上就係又要使多筆咯。 如果佢哋揾你哋求助或者投訴，消委會嘅層面可以點樣幫佢哋？同埋頭先提到啦，有啲喺餅鋪買嘅，有啲喺可能展覽嘅期間係有啲優惠去買嘅，喺處理嘅時候有冇唔同嘅？ 喺 不論是從什麼渠道去買，因為它都是直銷，即是直接去賣給那個消費者，只不過是在不同的一些宣傳推廣 的活動裡面去做，其實在處理投訴那裡就是沒有分別的。不過呢，就反而我們就一定要問回消費者呢，是要抄回單出來啦，還有呢是究竟他們 是用什麼方法去付款啦。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講到去到一個結業的情況，在預繳式消費的情況底下呢，都是要看回那個嗰、那個俾錢嘅方法，如果係用信用卡嘅話咧，咁亦都有埋相關嘅單據咧，亦都可以即時去聯絡嗰個發卡公司咧，希望係透過嗰個退款嘅機制咧，就係、是、去申請退款，咁啊盡可能咧將嗰個經濟嗰方面嘅損失咧，就係、是、去減到最低啦。不過因為每一間信用卡公司佢哋嗰個政策時限同埋佢哋嗰個考慮的因素都可能會不同，咁所以咧就即係究竟消費者係咪百分百肯定可以退翻款咧，就未必係一定，咁但係起碼有呢一個渠道去幫佢哋首先啦。咁但係另外咧方面咧，就係、是、若果啲消費者係用信用卡係分期付款嘅話咧，咁就麻煩啲啦，因為佢已經係同銀行借咗錢去還咗錢俾呢一間商户嘅話咧，咁即係話嗰個消費者咧都係要繼續去還款俾嗰個銀行嘅，咁啊未必可以透過退款機制去幫到佢啦。咁、而最後咧，就是清盤啦，咁因為有啲消費者可能係用現金去過數，或者係用一啲電子支付去過數嘅，咁呢啲情況底下咧，真係做唔到退款噶啦。咁可以點做呢？就係、是、當嗰個商户係委託咗個清盤人嗰陣時咧，就算銀碼唔係好大都好啦，我哋都會建議消費者咧，就係、是、去清盤人去登記啦，成為一個冇抵押嘅債權人。因為唔知道當佢清曬盤、賣曬啲資產之後，還曬債啦，如果仲有錢剩嘅話咧，其實可能消費者兩三年之後，可能就會攞翻少少錢咁。起碼都有翻啲啦，咁同埋登記嗰陣時咧，對佢嚟講咧，都係有一個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喺呢啲層面嗰度，希望消費者去盡快自己去留意翻自己究竟用咩方法俾錢，同埋如果用信用卡嘅話咧，就即時去抄翻曬所有嘅單據咧，就同佢哋嗰個嘅發卡銀行去做一啲嘅退款申請啦。 嗯，頭先講嗰啲情況都係假設佢真係揾得翻曬啲單據啦，但係可能真係揾唔翻嘅喎，拿住嗰啲咁嘅禮品券啊，嗰啲餅卡係咪都可以一個有力嘅證據要求係退翻款咧？ 未必百分百，個原因就係因為可能有啲禮嗰啲餅券啦，係人哋俾你嘅，未必係自己親，即係自己係直接付款嘅。咁到證據嗰方面去俾翻嗰個銀行咧，就非常之緊要噶。不過如果係喺以前你個銀行嗰個嘅帳單裏面去抄得翻，又或者係相關嘅助證係盡量提供嘅話咧，都會有助銀行去檢視翻究竟佢哋會唔會係可以透過退款機制可以退翻啲款項咯。所以我哋成日都提醒消費者咧，你買咩都好，記得留翻張單。因為那張單其實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證據，遇到任何的爭議呢，永遠都是要問究竟你張單在哪裡，還有裡面的細節是怎樣。 今次涉及到一些譬如買了餅卡或者禮品券的人的數目都不少，起碼都有幾百啊。消委會的層面剛才就聽到可以譬如找信用卡公司去看可不可以退到款，或者拿回單看可不可以做一個即沒有抵押的債權人去登記。但消委會還有什麼角色是可以在介入在當中，或者是幫呢幾百個人咧，而家至少出現咗。 兩個層面啦，咁第一就係我哋都盡量去聯絡翻個商户啦，因為其實喺個商户嗰度，大家如果係睇新聞咧，都會睇到海關亦都介入咗呢個事件啦，就去睇翻究竟會唔會呢個商户係觸犯咗呢一個商品說明條例底下嘅不當地接受付款啦。咁而我哋都希望咧，即商户就算你倒閉都好，咁首先就算你講唔講你觸犯法例啦，但係若果你作為一個好的商人呢，即就算你倒閉都好，都盡可能去褪返一啲嘅錢去俾返個消費者啦。咁但係亦都係，但係另外一方面佢亦都要考慮呢，就係、是、當若果你有機會觸犯咗個法例嗰陣時呢，特別係呢一個不當地接受付款嘅罪行呢，咁其實呢有兩點係非常之重要嘅。第一，究竟你去接受嗰個交易嗰陣時有冇意圖去提供嗰個服務啦。第二呢，就係喺條條例底下呢都有講到呢，就係話若果喺一個合理嘅時間裡面去退返款俾嗰個消費者嘅話呢，咁其實所採取嘅呢個補救措施呢，就可以免除佢嗰個法律嘅責任。即係如果你真係做唔到，你喺合理時間退返錢俾個客户嘅話呢，都有機會去免除呢個法律嘅責任嘅。咁所以呢，喺呢一方面嗰個商户亦都要快啲搵返佢個法律嘅意見啦，同埋盡可能做返適當嘅安排去退返款俾消費者囉。 呢啲呢譬如結婚啊，買呢啲餅卡派餅呢啲餅卡，其實作為一個預繳式咁去一個買，即係一個消費者去買，其實係咪無可避免會有一啲風險咧？都 我哋永遠都係講預繳式消費係永遠都係面對嗰、那個商户不論係任何行業都好啦，都係會即係會有一個一定嘅風險嘅。個原因係唔知道個商户會唔會突然結業啦，好似而家咁嘅情況啦。又或者喺嗰個商户嗰方面。就算不去到結業的情況了，或者他的服務很差，質素不好，有很多爭拗，但是你已經給了那麼多錢了，很多時候去調停的時候，大家都是各持理據的情況底下，商戶未必是退回足所有的費用去給消費者，甚至不退添，所以呢，就是我們永遠都是建議消費者第一、okay. 衡量自己那個的需要，第二負擔能力，以及第三去看看個銀碼的風險有多大，個商戶究竟有多可靠，然後才好決定究竟買即係去購物嗰陣時，究竟用幾多少錢去做呢個預繳式消費咯？ 好啊，嗱，黃鳳行打斷一陣，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何文田巴富街塌樹，巴富街近公主道全線封閉，影響到亞加老街往大角咀方向，左轉入嘉陵道一段擠塞，龍尾去到九龍城迴旋處，駕駛人士請考慮改道行駛。另外想問一下黃鳳行，有關於尋日你哋消委會公布一啲中小學買書嗰個費用嘅調查，有啲咩特別啊？這個買書費用係點樣計出嚟嘅？包唔包嗰啲器材啊、電子器材嗰啲嘅費用？ 其實咁樣嘅，我哋每年咧其實已經做咗好耐噶啦，呢、這個每即係每一年我哋做一次啦，就係、是、我哋會透過教育局嘅幫助啦，喺全香港嘅中小學嗰度咧抽樣嘅形式去抽咗86間小學同埋76間嘅中學咧，就係、是、去幫我哋手去問翻佢哋成張書單裡面係包含啲咩內容啦，咁然後咧就係、是、去計算翻咧佢哋整體嗰個嘅即係爹哋媽咪或者學生佢哋嗰個嘅書簿費啦，咁我哋會。今次的回應率就有60%，即是說有50間小學和48間的中學就已經是提供相關的資料，他們就會給什麼資料我們呢？書單、學生選用的科目和那個組合，和分析他們那個平均的購書費，和我們也都會看回那兩學年那個的變化。我們都發現呢，其實呢就今年那個的整體的購書費也都是有上升了，中小學嚟講咧，分別係上升 5.7% 同埋 2.9%， 係顯著咧係高過同期嗰個通脹 1.7% 嘅。咁若果我哋去睇翻小學啦，其實小學嗰個嘅購書費咧，就整體嚟講係比中學高嘅。咁成3,177元平均。咁而亦都睇到咧，高小咧嗰個嘅購書費咧係比初小咧係高嘅。高小咧就3,300元到啦，咁而初小咧就3,000元，就大約係爭個10%。咁亦都會問到啦，究竟邊一啲科目係會比較要嘅錢比較多啲咧？都係中英數啦、常識科啦、英文科啦，呢一啲咧就係比較貴啲嘅，就由500多元去到成800元。咁但係其他科目咧就相對嚟講係冇咁高，係大約250元左緊啫。咁但係中學咧嗰、那個嘅購書費，正如頭先所講咧，就冇咁高，但係都要大約係2,900元左緊，按年上升咧都係成2.9% 啦。亦都會睇到咧，就中三嗰個購書費咧係明顯係嗰個升幅係比較高啲，成7.3%。咁我都會睇到個原因嘅，因為主要就係、是、有好多唔同嘅學校咧。就是他們要貼近教育局的課程指引，那就是令到那些學生有高中選科的準備的時候呢，在生活和社會科、電腦科、和歷史科等等呢，都是增加了那個的書本，所以令到那些開支呢都是會大了。而我們都會看到呢，就是那個書商方面的折扣呢也都是比往年呢去減少了，加埋呢就是在疫情上面要居家上堂啦，所以呢也都是用多了那些電子教科書啦，但是因為也都要有個實體課本呢，所以兩樣一起買的時候呢都是有需要是增加了個購書費的。 我先了解為什麼會折扣少了，還有為什麼又要實體書同時又要電子書這樣買的呢？ 咁啊，講翻個折扣啦，就我哋會睇到咧，就係、是、如果係從數據睇到咧，就係、是、50%嘅中學咧，就係、是、可以攞到書商提供8%至9%嘅優惠。咁數量其實咧就比去年咧就減少咗成20%。咁而小學咧都係嘅情況咧就好啲，有70%嘅小學咧就可以攞翻去年即係同舊年相若嘅一啲折扣，就係87%去到89%咗緊啦，都係會比較個優惠會比較好啲。咁所以我哋都會睇到書商可能佢哋嗰個嘅回應就係話 第一就是数量，即是学生的人数比较少了，同埋亦都成本增加啦，这些的因素呢令到他们的折扣都会少了。咁另外呢我们都会看到呢，就是亦都会好多时学校呢就会委托啲出版社呢就是做学校嗰啲嘅制定课本啦。咁而当我哋去睇返啲制定课本嗰陣时呢，就因为係学校自己去合并唔同嘅分册啦，又或者係加其他唔同嘅书去自己整合一本书出嚟呢，喺呢啲情况底下呢就书商呢就唔会再去提供折扣啦，因为可能个量会比较少啲。咁亦都係会导致到呢係有呢一个问题嗰个嘅发生啦。 嗯，头先提到啦，点解会有实体书同时又要用电子教科书，点解两样一起买嘅呢？又 我想是一个在个学习那里教学那方面那个的过渡呢，如果我们看看数据呢，就是有八成的小学呢41间和七成的中学呢在他的书单上面呢包含最少一本电子教科书的。 但他是一本而已，又不是科科都是这样的。 而大部分呢就是学校的选择呢就是都是要买电子教科书和实体课本的套装。咁所以如果是你不是完全即你是一是买 A 一是买 B， 但是现在就 A 加 B 都一定要买买嘛，所以那个扣书费会比较大了。因为亦都有些我们都会问回中小学为什么啊，有些小学都会表示呢就是一定要买这个电子课本的，因为特别是电脑科。而呢有三间中学呢都有说呢譬如说一些的亦都是电脑科啦、地理科啦，这些呢都是用一个电子课本主要是教授的。所以呢就他们就需要有一个实体本和有一个电子课本了。我们当然希望就是不要两样都要买，因为这样都是增加了成本。另外呢就是那些小学和中学呢都因为你用个电子教科啦，所以都是会要求啲学生呢要自行去购买或者经学校去购买啦，一啲平板电脑啊或者是手提电脑啦，咁呢一啲嘅价钱呢个价钱都是有成3000蚊去到8500蚊不等，咁所以呢一方面呢都可能会增加咗嗰个整体嗰个嘅负担啦。 嗯，寻日你哋嘅公布除咗讲教科书，我见都有提到牛油或者包装牛油啦、人造牛油同埋涂抹酱，有啲咩特别发现呢呢几样？ 啊，真係牛油同埋人造牛油同啲涂抹醬咧，好多時大家都食，但我哋會發現咧，喺今次嘅測試裏面咧，同過往都好近似，就係真係各有好處同埋個壞處。咁若果整體嚟講咧，天然嘅牛油咧，可以講話咧就揾唔到一啲嘅污染物或者係致癌物，就係我哋成日都聽到嘅咧，就係氯丙二醇啦、環氧丙醇啦呢一啲嘅氯丙二醇係一個有毒嘅污染物啦，環氧丙醇咧就係基因嘅致癌物啦。同埋另外一啲嘅基因致癌物苯被比啊，又或者係污染物塑化劑啊，若果係環氧丙醇同埋氯丙二醇咧，喺牛油嚟講咧係同埋呢個苯並比咧，都係喺天然牛油咧係揾唔到嘅。個主要嘅原因係咩咧？就係牛油咧係奶製嘅物品，係嘅食品啦。咁佢冇經過一個高温嘅加工嗰個除臭嘅程序咧，令到佢哋係驗唔出嘅。但喺個天然牛油嗰度咧，我哋都會驗到有12款咧係有塑化劑。咁但係講到人造牛油同埋涂抹醬咧，我哋呢16款裏面咧，就係、是、發現咧，因為喺佢哋嘅製造過程裏面咧，係經過一個高温嘅脱臭嘅程序啦。喺160度嗰陣時咧，就會有機會咧係產生呢一個氯丙二醇。咁所以喺今次咧，我哋喺16款裏面咧，有13款即係80%啦嚇，都係會驗出嘅。咁另外咧就係環氧丙醇咧個基因致癌物咧。就是係去到200度嗰陣時咧，都係喺個脱臭嘅程序嗰陣時咧，就有機會產生。咁而我哋睇到咧，16款裏面咧，除咗1款之外咧，15款咧都係揾到。咁而其中之一款咧，就係超出咗歐盟嗰個標準嘅上限嘅。 嗯，頭先話10几款呢啲嘅人造牛油啊，同埋啲涂抹醬入邊驗到有呢啲有毒嘅污染物同埋一啲基因致癌物啦，有冇一啲超標嘅情況去到對健康有影響嘅咧？ 若果是讲氯丙二醇先，咁尽管呢13款是验到啦，因为佢嗰个量值是由77个微克去到1200微克啦，但整体嚟讲咧，佢哋都是冇超出咗欧盟嗰个标准嘅上限嘅。咁亦都系睇翻国际组织系就住呢一个氯丙二醇，佢嗰个暂定嗰个最高耐受嗰个摄入量咧，即系最高限量啦，吓摄入嗰个嘅额咧，咁照道理，若果因为牛油大家唔会食好大量噶嘛，咁所以咧嗰个嘅 風險咧就應該冇咁大，如果係正常食用嘅話。但大家都唔好掉以輕心，因為咧氯丙二醇咧就係、是、存在喺好多唔同嘅食物裏面嘅，因為頭先都有講到啦，佢喺160度嘅啲油脂喺高温嗰個嘅脱臭嘅情況底下咧，都係會有機會產生嘅。咁所以如果你長期攝入嘅話咧，都係透過動物嘅實驗咧，就係、是、會有機會損害腎臟功能啦、中枢神經啦，同埋雄性嗰個生殖系統，所以大家都係需要留意。咁而環氧丙醇咧就即係要特別留意啲啦。因為在15款裏面是有一款是超出了歐盟那個的標準，而顧名思義啦，基因致癌物就有機會令到實驗動物是致癌的，而在國際組織來說都沒有有一個容忍的攝入上限，都是會建議是盡量減少攝入就越好，所以當消費者去揀這些食物的時候都盡可能是揀即是這些人造牛都是揀一些含量是比較低一些的呢一啲嘅基因致癌物嗰個就會比較好啲，咁而但係咧就 十零秒到啫，講埋。 另外一方面咧就是、人造牛油同埋桃木醬咧，佢嗰個好嘅脂肪酸係會比較多好多。天然牛油咧飽和脂肪酸同埋反式脂肪酸咧亦都係比較高。 O K， 咁所以又各有利弊咯。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何文田包富街近合一堂学校附近有大树倒冧，初步知道压到一架校巴同私家车，校巴司机手部受伤。事发时校巴上冇学生。现场是巴富街六号，事发在早上大约7:40，警方说有三架私家车和一架校巴受影响。现场所见冧落来的树干压位泊在路边的校巴车头，校巴司机手部擦伤和背痛。警方上半年接获786宗电话骗案，涉款超过4亿元，其中涉及假冒卫生署、俄称事主、涉及违反抗疫指引等的电话骗案，大约有183宗。警方话近日追截2宗有关联的骗案，涉及一名内地的留学生和一名81岁婆婆，最终两人无损失。其中留学生报称收到声称卫生署人员来电，话他违反防疫措施，要求隔离7日。之后有自称内地公安话他涉及内地刑事案，又怀疑他的个人资料被盗用，要求接受视像监察。騙徒之後又要求他為國家辦事，著令他協助那名婆婆買手機。警方說這名留學生透過警方通報群組求助，調查之後發現婆婆曾經向騙徒提供銀行資料，警方隨即凍結他的戶口，涉款大約380萬元。中俄元首在烏茲別克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期間會晤，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中方願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有力支持，深化貿易、農業、互聯互通等領域務實合作。習近平讚賞俄羅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方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干涉，任何國家都無權做台灣問題的裁判官。俄羅斯總統普京說，俄方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譴責個別國家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採取挑釁行動。他說理解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關切，俄羅斯珍視中方在有關問題上所持的平衡立場。普京提到，俄中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穩固如山，俄方願同中方鞏固深化雙多邊溝通協作，擴大經貿、能源等重點領域合作。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43.07，瑞士法郎0.961，加元1.324，人民幣6.996，英磅對美元1.147，歐元對美元是1，澳元對美元0.6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27,588點，跌286點。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665.39美元，卖出1,66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部分嘅 大致天晴和干燥，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星期中期风势增强的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何文田嘅巴富街由于有塌树啦，巴富街近住公主道需要全线封闭。咁由于巴富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咗九龙区咧两条主要嘅道路啊，就系亚皆老街同埋窝打老道噶。咁而家影响到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左转去嘉陵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另外一条路受影响咧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因为落翻去亚皆老街去唔到，咁所以影响到咧都系挤。塞车龙咧排到去浸会桥面，咁再重复多次啊，就系何文田嘅巴富街由于有塌树，巴富街近公主道需要全线封闭，全线封闭就系封咗巴富街，咁影响到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左转去嘉陵道咧就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窝打老道去尖沙咀啦，咁由于啲车咧都系受亚皆老街影响。咁所以呢一段咧都系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喺太古城。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码头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太古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咧，慢线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运输署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话由于何文田啦、巴富街近住公主道塌树，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车辆咧，一律都不能够由常胜街左转入去石鼓街，同埋不能够由亚皆老街右转入去嘉陵道啊。重复多次啦，而家车辆不能够由常胜街左转入去石鼓街，同埋不能够由亚皆老街右转入去嘉陵道。咁揸车朋友真系留意翻一带交通。最后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秋风起，干燥的天气就扑面而来啊，梗系要注重保湿啦。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祝大家有一个滋润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手下留情。 就洪姐话得，就去同个眼科医生倾过咧，就想带一个 con 深海潜水人士用嗰个 con。 佢系朱凤娴导演同埋主角吴千语。 最尾嗰场戏咪开咗架水车嚟淋雨， 系淋雨， 但系嗰啲水车嗰啲水其实唔系好干净。 系啊系啊系。 佢嗰场戏都好辛苦。 就喺呢个除带除带嘅过程咧，有一日洪姐就走去同我讲咧，佢整伤咗只眼少少。但我当时系好扮镇定。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39，继续是千禧年代的时间。剛才讲到消委会公布新学年中小学一些买书费用的调查结果，发现小学和中学平均那个的旧书费分别比起上学年升了 5.7% 和 2.9%， 就说升幅都高过同期的通胀，就 1.7%。剛才也提到消委会就即收集了50间小学和40几间中学的回复，发现其中小学的平均那个书费3100多元，刚才提到说即按年升了 5.7%。另外高小，即当中小学里面再分高小和初小的，高小那个新学年的平均旧书费3320多元，比起初小来讲再高一点，初小就是3020多元。中学的新学年平均买书的费用就是2940多元，按年升了 2.9%。 其中就说中三的书费升得最显著，那个幅度呢去到 7.3%。 我请来一位的小学校长和我们谈一下这个的即书费的情况，还有刚才都提到电子教科书等等的应用。有小学校长孔慧成，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孔慧成校长。 早晨，早晨。 消委会就其中提到小学那个买书费用根据书单来讲3177元平均的买书费，就比上个学年就多了 5.7% 的。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譬如以你们学校或者你了解到其他学校小学来讲，是不是真的贵了呢买书？ 买书贵了就是一定是事实来的。我想可能通胀，可能有很多原因，疫情之下可能很多东西都因为这样就物流啊，人工啊，可能都会有些影响啊，这样。 会不会有家长都听紧节目呢，有没有留意到买书费的情况，无论中学小学都好，是不是都真的留意到贵了，或者买书的情况是不是都买齐晒书呢等等。1872311，1872311的。继续同孔慧成校长倾下，点睇这个幅度是不是都可以接受到呢，对于家长来讲，同埋是不是个个年级都加的幅度都差不多 5.7%。 我觉得 幅度呢其实就你很难说接受不接受的，因为如果對方話，因為呢啲原因，即係呢啲書商嘅原因、客觀嘅原因咁樣，就反而係我有啲詫異咧，就佢消委會呢個調查咧，佢個平均數係3000元啦，咁樣嚇。咁呢個真係可能係，如果你一間學校如果佢買齊曬咁多樣嘢，可能真係有呢個價錢。咁所以學校，我知道啲學校都會努力咁樣希望即係盡量買少啲啦，係嘛？即係你買少啲教科書，買少啲即係書商供應嘅教材，會唔會就令到那個價格即係可以下降啲咧？咁樣啊，即係譬如我自己睇翻我學校為例咧，即係其實我學校都係2000多元嘅啫喎，即係啊，唔係。2000元，睇錯你嗰、那個，2200多，2300多咁樣，即係嗰個數目，亦都唔會話高年班就一定係貴啲咁樣，即係我哋高年班都係2000多嘅啫，咁樣低年班就1600多咁樣。 OK， 咁呢個數似乎同消委會揾翻嚟嗰個數有少少差距咁樣。 OK， 不過另外即係除咗講話即係買書費咧，今次消委會都提到話一啲學校都會做一啲自編嘅教材咁樣，譬如一啲工作紙啊、啲講義啊等等。他話都要收翻費用嘅，50元至到300元咁，係咪都會有啲學校話去到成600元嘅嗰個印刷費，係咪多學校都會做呢啲自編教材？ 呢個我相信都係嘅，因為就係、是、亦都係呼應翻，即係如果當我哋要減少向書商購買教材嘅時候，咁我哋學校可能自己就要老師就要自己去制定教材，同埋呢個亦都係即係課程指引咧，即、就、係、是、教科課程指引都一路提大家，即係話教嗰啲嘅教科書嘅學習材料咧，其實只不過係我哋眾多學習材料之一嚟嘅啫，咁即係我哋唔應該就係單單靠書商提供嘅教學材料嘅咁樣，咁所以學校制定材料都係一個幾大嘅趨勢嚟，咁所以亦都相應咁樣，我學校都會喺呢方面都會收費嘅。 幾錢啊？你哋收費？ 大約100元到。 啊、即係其實差唔多咧，因為消委會有啲講到幾十蚊都有噶嘛，係咪？咁去到六百幾蚊，可能相對就多啦。當然唔知點樣計啦。咁但係我諗百零蚊呢個都可能都係一個合理嘅情況咁樣啦。 但係重點用咗自編教材係咪真係取代到某一啲教科書唔使買？ 某程度上係可以嘅。譬如話我哋一至三年班英文基本上係冇買教科書嘅、啊、或者話我哋英文科書商可能有四本嘅作業俾我哋，可能我哋只係買一本至兩本咁樣、啊、即係其他就自己做啦咁樣。咁中文都有類似嘅情況嘅，即係話可能一年書商有四本一個學年啦，即係成年應該上下冊，即係一個學期咁有四本。咁有啲我哋有啲年級會四本都買曬嘅，咁但係有啲年級可能只係買兩本，一年班係買兩本，一年班比較細嘅，一年班買兩本，可能高年班都係買三本咁樣。咁即係其實盡量都希望用少啲書商去提供嘅教科書，以至到可以減輕到嗰個書價啦。 嗯，另外就想問電子課本方面啦，話消委會都話收集到25間嘅小學意見，近六成啦，16間啦。回覆都話學生是必須購買電子課本的，你哋學校是不是都有類似的做法？ 這個不會的，這個我們都探討過的這個問題、就是說我們如果真的用電子書，我們今年試五、六年班的數學科是用電子書、我們不會捆綁它一定要買實體書的、但我們都會提家長，如果你需要買， 會不會一定要買電子書？會不會一定是這樣的情況？ 一定買電子書 就不會一定買實體書，即是實體書和電子書應該是分開它來處理、就是說如果我哋嗰個年級用咗電子書，我哋唔會要求家長買實體書。如果我哋要求家長用實體書，將我哋覺得個實體書仲有存在價值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用電子書。 整體情況其實有冇話喺譬如疫情之下多咗上網課，都令到多咗學校啦，或者譬如你哋學校啦，多咗啲科目係轉用電子書。 我覺得嗰個電子學習同電子書係冇一個必然嘅關係嚟嘅，即係話我哋用實體書其實一樣可以好做到好好嘅電子學習，就唔係話用咗電子書先可以做電子學習。如果咁就弊啦，係用咗電子書先可以做電子學習嘅話，咁所以冇當然會普及咗。譬如話我哋點解今年嘅五六年班可以試電子書，就因為過去嗰幾年我哋都用 iPad 用得好慣。咁用 iPad 用得好慣嘅時候，似乎開始可以即係再將個 iPad 再用得好啲，咁即係將電子書嗰個元素可以放埋入去。但係你冇電子書，其實個 iPad 都可以用到好多，即係平板啊，冇用 iPad， 即係平板嘅電腦其實都可以用，發揮到好好嘅電子學習嘅效果嘅咁樣。 在學校的層面，其實覺得電子書是不是一個大趨勢，以後即係都落去都越嚟越多科目用到電子書，定係都睇到有一啲限制是比較難用到嘅？ 限制是會有的，譬如我們看一些調查，就是OECD 的調查都會提到，即早幾年就提到，就是似乎高年班的學生呢可能個影響沒那麼大，越低年班他的自控啊、自制能力可能都會相對弱一點，所以他要用這些電子書的時候呢，可能就會都會影響他的學習，就是即係電子學習係咪一定係好嘅咧？咁樣咁呢個係未必嘅，即係特別喺低年班嘅時候咁樣，所以要適度嘅使用咯。咁樣就會先至可以有好嘅效果，同埋配合翻一啲實體書。點解我哋譬如我哋語文科都我同語文科老師傾，佢哋都唔係好贊成用太多電子書，因為書本都係要揭嘅，要做一啲筆記嘅咁樣咁即係畫一本書嘅咁樣，咁所以變咗如果你用電子書嘅時候咧，呢一種傳統嘅文化學習咧就冇咗㗎啦。 不過雖然你哋就話即係唔會話一定要啲學生又買電子書又買實體書同時咁做啦。不過見到消委會就話大部分學校咧喺買電子課本同埋實體課本咧都有啲兼備嘅套裝嘅，即係冇話譬如一啲科咧係完全用曬電子課本，都會要佢哋買定嗰個實體課本，有一個咁樣嘅兩邊都買嘅做法啦。咁就變相咧令到話一啲買書嘅費用咧就增加咗。 我同意嘅呢度係可以考慮真係大膽啲。唔使實體書啦，即係如果你真係想用電，真係想發展電子書嘅話，我哋試過嘅，譬如話我哋而家五六年班咁遲，咁叫家長話，家長你會唔會都想買電子書啊？買實體書，或者家長可以買實體書，但我哋睇到其實冇家長買實體書，即係佢哋都會信任。即係我諗咪要睇翻嗰個，即係對家長嗰個信任，係咪家長一定要？即係我哋學校唔需要想像家長一定需要實體書，所以我哋就要買啦咁樣咯。 通常譬如學校兩樣都整定一個套裝，即係實體書同電子書個套裝係擺喺個書單嗰度買。通常嗰個嘅考慮係啲咩咧？係教師嘅原因定係乜嘢原因多啲咧？ 我自己睇幾個原因都會有啦，即係我覺得佢考慮家長個原因會多啲。 即是说佢都普遍学校都会好多时都好想从家长嗰个角度去出发嘅。啊，即係好希望家長都滿意學校嗰個做法咁樣，咁所以有時佢會即係好多學校都會覺得，如果俾叫家長買埋實體書，可能對家長嚟講佢會安心啲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真係係咪真係事實嚟咧？咁我諗間間校情唔同咧，咁可以先同家長多啲溝通先。啊，即係家長，你哋係咪真係好想有實體書咧？咁樣，咁可能你得出嚟個結果，可能同你個自己嘅預計，可能會有啲出入都未定嘅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孔偉成校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孔偉成咧係小學校長嚟嘅，會唔會有家長或者一啲教界嘅人士都留意到一啲書架或者用電子書嗰個嘅情況咧？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另外有特別交通消息啊，何文田巴富街塌樹，巴富街近公主道全線封閉，所有車輛唔能夠由常勝街左轉入石鼓街，以及係由亞加路街左轉入嘉陵道。現時亞加路街往大角咀方向近嘉陵道一段擠塞，龍尾去到九龍城警署，大家留意住啊嗰度當區一啲嘅駕駛情況啦。咁有郭太打上嚟喎，另外早晨。 是早晨， 早晨郭太，请讲。 是主持你好啊，是头先咧就我听到啱啱小学嘅校长咧，即系讲得好好啊，即系话嗰个电子书嗰度咧，唔一定话要跟埋个实体书去要家长买。咁但系咧我即系以我所知咧，我本身有两个小朋友啦，中二同中四，咁佢个书架真系好贵啊，咁中四嗰个咧已经去到5000蚊啦，真系买书都买到家长穷。咁在我身邊也都有家長咧，佢有小學的學生咧係六年班嘅，佢學校咧係必須要係實體加埋電子書一齊買。咁其實我就覺得好奇怪，因為本身出版商咧已經係一早已經有電子書享受，即係其實佢本身有電子版本。咁我哋已經買佢個實體書噶啦，咁點解仲要我哋額外再俾錢買翻同一樣科目嘅電子書呢？點解出版商唔可以話有一個好優惠嘅價錢，或者甚至乎係免費送俾學校，係俾學生去用啊？因為我哋唔係話唔買佢實體書嘛，有買實體書咁咪順便送埋電子版。但係點解要用我哋額外揞多一個 double 錢去買電子書咧？我覺得呢一個就真係出版商， 我想問咧， 可以傾下 咧。呢啲又有實體書又有電子書嘅科目，係通常嚟自咩科？同埋多唔多科目係咁樣嘅？ 中文同英文多啲。 我反而語文科係多啲係咁。 係啦係啦係啦，反而語文科係多，中文尤其是係中文添。 嗯，咁點啊？即係家長 係啦，同埋就係出版仲有改版本嘅問題。 嗯， 年年都係有改版本嘅問題，即係點解家長唔能夠承接上一屆嘅二手書咧？就因為改版本。一改版本咧，咁咪慘啦！你家長企曬喺度啦。點解？喂，我都唔知道你改咗邊一版，但佢唔係全本改曬，可能改一兩版嘅啫，一兩頁。嘅內容，咁但係我哋又要再買嗰本成本新嘅300多蚊一本書，哇！即係我覺得係會唔會係出版商又係一個嘅矛盾定係咩咧？係啦，即係令到家長好頭痛啊， okay. 接唔到上一屆嘅二手書咯。 好啊，唔該曬郭太先，書價貴，家長嚟講負擔大，呢個唔少家長嘅心聲啊，可能都係。啊，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電子教科書協會會長曾偉文，早晨。 Hey, 你好，大家好啊， 早晨，曾偉文，頭先。嗰位家長都提到一個情況，就今次消委會都有發言嘅，就話啲學校咧，嗰本嘅電子課本咧，可能係唔係淨係電子課本嘅套裝，係連埋個實體書咁樣係一個放落書單度嘅，即係佢哋譬如中文科咁樣，又要買實體書，又要買電子書，變相連到嗰個書價咧就係貴咗啦，咁可能貴咗一倍咁樣。你哋有冇留意到或者了解到係咪有啲咁嘅情況？ 嗯。其實我哋香港電子教科書協會咧，喺早幾年嘅時候都同教育局開過會，就關於啲學校會紙墊齊飛，我哋成日都講紙墊齊飛呢個詞彙。紙墊齊飛就係實體書同電子書都同時間喺個書單度出現。其實我哋就即係當然就一定唔會贊成嘅呢一個動作。咁但係好不幸咧，就事實上即係可能用家方面，即係用家有幾個層次啦，就係第一老師教書啦，甚至乎可能有啲家長學習上咧睇電子嘅課本嘅時候，即係譬如佢去學緊英文，但係喺個 iPad 度咧，佢根本同佢温唔到書，咁所以咧就可能有部分家長有啲咁嘅要求咧，學校咧就指墊齊飛啦。咁當然啦，你紙墊齊飛個書價就一定貴嘅。你有實體書，有電子版。其實如果大家都明白一個道理，就係電子版嘅成本咧係一定貴過實體版好多好多。 因為你都好明白，電子咧佢又要個 cloud service 啦，又要個 program 要命經啦，跟住即係你維護上邊啊，同埋你喺個即係互聯網上邊啊，都係日日都要有成本，日日都要有喎。反為你實體本咧，實體本你印刷咗出嚟，做咗一本書，印咗出嚟就係擺喺度噶啦，存倉噶啦，就唔需要再有成本啦。咁所以變相，你如果你紙電齊飛，你個書價一定貴。咁但係學校點樣選取呢，就實體本定係電子版，或者佢係有 iPad class 唔愛實體版呢樣嘢呢，就係其實都好自由啊。依家都係自由社會嘛，咁個市場上面都係睇用家佢哋個需求，而出版社就製作佢哋個需要。咁但係當然個需要就係我哋都因應教育局嗰個指引嘅。咁教育局個指引就係、是、有啲書係有電子本係比較好嘅，尤其是疫情底下關係。咁你諗下呢幾年有 Zoom 課程啦，又冇得翻學啦。咁好多老師如果唔係靠電子書去授課嘅話咧，基本上喺學習上咧係好大好大嘅問題。咁呢度咧，我相信有好多家長陪同小朋友上 Zoom 課程嗰陣時都見到，如果有電子書嘅部分嘅學習上咧，係會容易掌握。你家長同佢溫書嘅時候咧，都會容易處理。咁呢啲就冇辦法，無可厚非嘅。 但喺譬如頭先話成本啦，開發電子書係可能係。應該是高過實體書啦，因為涉及到很多電子的技術等等。但是長遠隨著整個趨勢，可能越來越多學校或者學生是用到電子書，多了人用，會不會可能長遠電子書的價格是可以下降呢？ 你就算你說那個開發，即是首先個開發，但是你維護的成本仍然要有的嘛。但是你一本實體書你不用維護的嘛，對不對？你的電子版呢，即是你所有嘅嘢都要維護，譬如小朋友用個 iPad 都要維護，個 iPad 都會夠，個 RAM 都會少，係咪？咁所以基本上都係一個即係係持久性嘅費用嚟嘅。你話會唔會價格下降？嗱，第一你都要明白嗰個香港嘅人口少咗，即係小朋友少咗啦，學童少咗啦。咁喺書喺電子嗰個製作同埋嗰個成本方面呢，亦其實提增啦。有陣時呢，我哋都明白家長唔係好了解實體本你用個 PDF 轉咪轉電子版囉。其實唔係咁簡單啦，係咪呀？你個電子版又要有圖聲畫，跟住你又要有互動，甚至乎呢功能上呢就有一啲即係叫做 bookmark 啊，甚至乎我哋叫做筆記本喺個電子嘅書入面啊，即係呢啲功能。咁所以呢啲功能所有嘅製作都係要維護。再加上以前呢可能淨係單一嘅 PC 版，但係依家呢又要有Android 啦、iOS 啦等等呢啲系統。咁即係一個嘅電子嘅書其實係要做兩三套。 Okay. 即係，所以你諗下，其實個成本係咪要遞增呢？ 但想知本身，譬如即係作為出版商咧，係咪所有科目你哋都會開發一個電子版？即係有實體版就即刻再開發一個電子版，係咪咁樣嘅運作嘅？ 嗱，以前咧就冇呢個説法嘅，咁但係我頭先都講咗啦，市場導向啊嘛。喺近呢五年咧，其實陸陸續續。在教育局在電子化的推行，如果大家有記得的話，在五年左右就所有教育局都推行每間學校有 Wi-Fi school 啦，全部裝曬 Wi-Fi 啦，跟住又有資助俾佢哋買曬所有嘅 iPad 啦。咁喺呢啲嘅硬件推動嘅情況底下，你冇理由有 Wi-Fi school 有 iPad 係我哋打機噶嘛？唔會噶嘛。咁所以變相就引申到喺學習上。嗰、那個書本嘅軟件學習咧，都係提升嘅。咁當其時初初嘅要求，咁當然就語文科啊，會唔會有電子書嘅製作啊？甚至乎有冇啲周邊嘅科啊？你知音樂科啊、電腦科啊，或者體育科啊，都有電子書嘅製作啊。咁所以陸陸續續咧，依家係差唔多我哋嘅出版商咧，我唔敢講係100%，但係依家起碼70%+咧。都差不多是一對一的了，即是有一本已經上了適用書目表的書的話呢， 差唔多都有電子版噶啦。 嗯，不過係咪都某一啲年級未必會有出電子書？譬如太細個或者去到應付 DSE 嘅高中學生，都未必係可能會用到電子書。 嗯，嗱，當然我哋係唔鼓勵咁細個，即係幼稚園啦。 嗯， 幼稚園咧，佢哋嘅電子課本咧係冇乜嘅，但係幼稚園咧，佢哋都有電子嘅教材。 Okay. 或者是電子的書，我們叫做書的意思就是 storybook 啦，即不是 textbook。 那太小的意思呢，就其實我們都不鼓勵一二年班呢去看太多的，因為他們的手指按 iPad 呢都不是那麼容易。那所以呢，如果你說在高年班，我們譬如小學啦、高小啦、中學啦、初中啦，那這兩個key stage 我們叫做級別呢，是其實應用上呢是比較具體啲同埋實在啲啦。咁至於頭先你話 DSE， 嗱好老實啦，就算考評局，甚至乎依家有啲官方嘅平台上面都有啲叫做模擬試卷係電子版嘅。咁、 okay. 都會係提供俾佢哋。其實咧，電子學習嘅應用咧五花八門，咁唔一定係教科課本。 Okay. 但係問題嗰啲應用練習需唔需要付費啊，或者各樣咧？咁、呢個可能校方咧就已經佢哋決定咯。 OK， 好啊，唔該曬曾偉敏，多謝你好詳細同我哋講咗關於電子教科書一啲嘅發展。啱啱傾過係香港電子教科書協會會長曾偉敏。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黃海怡同劉國華。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揭发绑架撕票案，一个怀疑因为赌波欠下巨债的男子，在日前生日当日被人绑架，他太太被绑匪勒索赎金，警方接报调查后锁定目标，前日在粉岭一间餐厅拘捕两个涉案男子，得悉肉身怀疑已经遇害，被埋尸在打鼓岭平阳村的偏僻山坡。警方寻日派员挖出尸体，经过初步调查，相信死者在村入面的关帝庙内遇袭，死亡时间大约是八至到十日之前。死者51岁，上星期一他生日当日，警方接获他太太的报案，指丈夫当日离开寓所之后失去联络。同日黄昏，他收到不明来历人士电话和短信，声称事主在他手上，要求代丈夫偿还360万元的债务。两名被捕男子仍然被扣留作进一步调查，暂时落案起诉一项谋杀罪。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连锁饼店 Costini 日前突然停业，超过700名已经购买饼卡和礼券的苦主成立群组追讨，平均涉款超过6000元，损失最惨重的买了250张饼卡。积金局表示，雇主拖欠大约120名员工共12万元强积金公款，会协助追讨。协助饼店员工的饮食业职工总会权益总干事招冠聪估计有100名员工遭拖欠薪金，预料涉款总额达到300至500万。据初步了解，雇主不愿意同劳工处讲解，冇办法反映实际情况。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新冠确诊数字寻日最新情报8187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估计 Omicron BA.4 或者5的个案或者会在短期之内见顶，近期的污水病毒量和病毒繁殖率有所下跌，情况较为乐观。学校和院舍持续出现感染个案，其中寻日学校情报个案有1064宗，早前需要全校停课的九龙塘基督教中华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再多一宗确诊个案，学校累计有54宗确诊。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上星期全球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的人数是2020年3月以来最低，相信疫情结束在望，敦促各国把握机会，确保长者和医护等高危群组接种疫苗。本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本港方向是增加整体市民的接种率，尤其是提升一老一幼的接种率，现时儿童接种率偏低，令人担心。明报报道。 信播报道，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届立法会运作了大约大半年。记者统计过，暂时有四个议员从未在议会提出口头或者书面质询，包括民建联的陈勇、自由党张宇仁、选委界的管浩明和马逢国。有议员解释，因为党内有分工，并且打算留前斗后。亦都有人说不急于提出质询，认为私底下见官员更加容易解决问题。信报报道， 城报报道，香港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 M 家宣布，为了庆祝开幕一周年，由今年11月12号开始举办草间弥生1945年至今特别回顾展览，直至到明年的5月14号。M 家同时公布，今年11月12号起，访客如果参观主要 M 家展厅，需要预先购票，成人标准入场门票是120元，特惠门票60元。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饮食业界昨日话，现时有多达8000间的食肆接获催租信，若果月底没办法达成新的租务安排，恐怕有2000间的食肆要关门。饮食业界岌岌可危，其他行业亦都好不到去边。为了防止新一波倒闭潮出现，特区政府要积极提供协助，发挥排忧解难的应有角色，更加要鼓励商界、社会各方携手努力，共度难关。大公报社评。 商报的时评话，暂缓追租措施结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相信业界会出现结业潮。最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疫情全球大流行有望结束，当下政府需要推出更多的措施，防止更多抗疫能力较弱的中小微企倒下。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下月发表的施政报告正是一个契机。商报时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话，世卫研判新冠大流行终点在望，以死亡人数计算，各个国家在上个星期汇报的个案是两年半以来最低。有别于世卫的语调，本港卫生官员昨日先后高调反驳本地专家将新冠比二流感，但是未有厘清抗疫的终点。社评认为，未来两三日中秋节长假期影响全面显现之后，期望在全球通关进程大落后的港府可以交代最新疫情研判。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日前审议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中方坚决反对。社评指，所谓台湾政策法案加强与台湾地区官方往来，升级美台军事勾连，进一步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极大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踩踏中美关系红线。文汇报社评。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何文田嘅巴富街啦。何文田嘅巴富街因为有冧树，巴富街近住公主道咧要全线封闭嘅。咁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嘅车咪不能够左转入去嘉宁道嘅。咁而家呢个措施就已经取消咗，亚街老街嘅车系可以左转入去嘉宁道，但系仍然咧不能够由常胜街左转入去石鼓街。一带比较车多，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何文田。巴富街因为有冧树，巴富街近住公主道一段要全线封闭。而家啲车咧就可以喺亚街老街左转入去嘉宁道，但系常胜街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石鼓街。揸车嘅朋友咧都要考虑改道行驶啦，一带比较车多。咁喺观塘绕道咧就因为有交通意外，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东区走廊的坏车影响，所以一带都挤塞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亦都挤塞，龙尾去断断续续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就去到白石角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咁啊，想同大家讲下一个议题，喺九龙城区议会咧。昨日就傾到一個嘅討論項目啦，討論嘅項目啦，係區議會嘅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提到話咧，促請政府重啟連接觀塘嘅啟德單軌項目。其實講緊咧呢一個單軌鐵路啦，或者之前亦都曾經名為啟德環保連接系統啦。咁啊，其實都研究咗十幾年嘅，嗰陣係2007年一路開始提出，咁啊研究咗超過十年，去到2020年嘅時候咧，就係、是、提到話，因為喺施政報告啦提到話，因為即係一啲成本嘅問題咧而要擱置，咁當時咧就係話會喺區內咧係推展一個叫多元組合模式嘅環保連接系統，就係俾咧單一嘅基建咧更加有效同可取。所謂多元組合嘅呢個環保連接系統係啲咩呢？包括會增設一啲嘅專營巴士同埋小巴路線啦，會有一啲嘅自動行人道網絡啦，會連接啟德前跑道區、九龍灣行動區同埋觀塘行動區啦。咁另外咧，亦都會發展咧貫通啟德發展區內海濱長廊同埋休憩用地嘅一啲共用通道，仲有水上的士等等。不過見到有意見都仍然係覺得，譬如單軌鐵路咧，對成個區內嘅發展咧係有佢嘅效益同埋重要性喺度嘅咁。成個情況想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九龍城區議員張景芬，早晨。 早晨，肖乐文。 早晨，想问一下，因为其实2020年施政报告就提到用呢个多元组合模式嘅呢个环保连接系统，就取代咗之前好多年讲嘅呢个叫单轨列车系统。不过我见你哋寻日喺九龙城区议会嘅交通及运输委员会会议嗰度又再倾翻，点解会提出呢一样嘢呢？主要系想有啲咩提出呢？ 冇錯，其實咧，我哋喺啟德區裏面咧，一直喺啲居民上面居民嘅意見上面，其實都認為呢個單軌或者一個環保連接系統咧，其實係都係一直都係好有需要去做嘅。其實喺嗰個單軌咧，喺成個啟德裏面嗰個發展咧，其實都係充當一個比較重要嘅角色。咁所以我哋希望咧，政府可以咧重新去考慮翻呢個嘅單軌鐵路嗰個對於啟德嗰個潛力啦，同埋對於成個啟德發展嗰個好處。咁啊，講緊就係不論喺講緊我哋呢邊嘅啟德區去到啟德嘅郵輪碼頭區，甚至乎可能呢個嘅體育園都好咧，成個嗰個連接系統，再去到九龍灣、觀塘咧，都有咁樣個交通上邊嘅需要嘅。 所謂重要角色或者重要嘅交通需要，係同而家嗰個多元組合比係完全做唔到呢個嘅效果咩？係。 其實係嘅，當然多元組合裏面可能都係講緊小巴啊、巴士，甚至乎水上的士。我先講可能其中一個水上的士嗰個作用啦。其實我同近期都同水上的士有傾過咧，原來佢哋而現在嗰個營運咧，係去到可能淨係得星期六先會有班次，可能因為疫情嘅原因。但如果係全部去開通嘅時候，其實佢哋喺一星期一至五咧，佢哋都係去緊早上嘅11點咧，先至有第一班嘅船。咁其實呢個水上的士係咪對於即係成個喺郵輪碼頭區啟德跑道區嗰邊咧一個翻工有好處咧？即係可能翻工有幫到人翻工去到由啟德去到紅磡或者去到中環咁樣咧。因為喺啟德跑道嗰個交通嘅配套咧，其實係都可以因為有咗呢個單軌鐵路咧，其實係會更加可以連接到更加多嘅地方。甚至乎去到將來去到呢個嘅啟德嘅體育園嗰邊，當有可能有大嘅賽事或者大嘅活動嘅時候，一個場館可能50,000人去到甚至乎可能加埋一細場館咁樣嘅時候咧，其實佢當佢完成咗個賽事或者完成咗個活動之後咧，其實佢點樣可以疏通咧？即係可能去到可能有啲會去到宋皇台站啦，可能有啲會去到啟德站，但係當有加埋呢一個嘅單軌嘅時候咧，其實更加多一個交通去令到可以疏導到其他嘅旅客或者係一個嘅觀眾咁樣咯。 換言之，你係咪即係覺得個多元組合係淨係單靠多元組合係唔能夠疏導一啲區內嘅交通需要咧？可唔可以咁講？ 絕對係嘅，咁亦都明白當初佢去否決嘅原因或者擱置嘅原因係因為可能一啲造價啦，或者一啲即係個觀塘區嗰邊嘅交通嘅消防嘅原因，所以就係擱置咗咁樣當中嘅原因。咁但係相信去到現在，其實會唔會能夠去重啟佢咧？會可能去研究究竟會唔會有第啲方案？打個譬如，可能有一啲路段咧，可能我哋啟德段可能可以做到一啲高架嘅一個嘅電車或者高架嘅鐵路，但係當去到某啲地方，譬如去到觀塘區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去翻地面？即係我覺得我哋可以用一個即係混合嘅方法去處理，甚至乎可能現在有一啲方案或者有一啲嘅建議可能係做一啲現代化嘅電車等等，咁都可以喺造價上面咧去調低。咁不論可能當初可能造價可能係一啲比較高，可能200億度，可能現在如果用第二種方案，可唔可以做到可能30或者係 under 30嘅30億嘅數目去做到咧？咁樣咁其實我覺得相信可以再去希望即係發展局去催促咧，即係呢個嘅起動九龍東，甚至乎政府部門一起去再研究翻，去做翻呢樣嘢咁樣咯。 有冇實際研究過？頭先你提到話，譬如嗰啲高架嘅路段落翻去地面去做，地面可能已經係好窄噶咯，嗰啲路即係可能有行人又要俾車行，仲要加埋單軌列車預埋個位俾佢，係咪實際可行咧？ 其實係都即係喺一啲組織啦，或者喺啲民間組織，其實都接住都會去咧去研究翻究竟 呢個單軌鐵路，如果要去再去 resume 翻嘅時候，要重啟嘅時候咧，喺譬如話地面嘅路段啊，或者係邊一啲路段係適合係高架嘅，邊啲路段適合去地面嘅，其實都係有研究過。咁我哋都希望就係、用一啲我哋嘅渠道去，可能譬如話區議會上邊，或者甚至乎同立法會議員一齊去溝通，去同翻政府一齊去講翻呢啲新嘅方案，希望可以做翻一個過程，就係令到政府可以去聽翻我哋居民嘅聲音啦，去知道就係我哋有需要去重啟翻呢樣嘢，都希望呢樣嘢可以帶翻啟德多一個新嘅潛力。咁其實係有方案可以去再同政府去傾嘅。 嗱，其實政府過往喺立法會解釋過點解唔做單軌列車呢個項目咧，提到譬如成本高昂啦，亦都提到話譬如觀塘嘅部分走線嘅位置咧，唔能夠符合消防要求都係原因嚟嘅。提到譬如開源道嗰個路面咧就寬18米，但高架系統咧需要9米寬，咁另外亦都要按消防需要要預留兩邊6米嘅空間，咁所以就話開源道嘅走線係唔會成功嘅，即係提到一啲走線同埋消防要求嘅問題啦。近月咧就有見到政黨亦都提出建議，係咪可以將單軌列車呢個計劃由9公里嘅長度縮到6公里咧？咁個走線亦都有少少唔同嘅，由原本即係觀塘咧改為由九龍灣站就去到郵輪碼頭站啫，就唔經觀塘嗰個位嘅咁。你哋有冇留意呢個計劃？又可唔可以接受咧？如果係咁樣？ 有，我相信應該係有議員係有提議過咧，就可能將個路段去縮短。咁但係我哋就即係喺我哋嘅角度咧，去認為就係如果要即係能夠去重啟翻單軌而去做翻成個個路程嘅時候咧，當然最緊要嘅地方係可以連接翻去觀塘啊。因為如果由我哋呢個嘅郵輪碼頭區嗰邊我哋出發，可能係去到啟德啦，之後再去到九龍灣，經過經過呢個牛頭角嗰邊之後，再去到觀塘區，其實成個路程咁樣先係有，即係有意思，先係一個重點落呢個嘅單軌嘅建設。如果你冇去到觀塘嘅時候，其實你冇疏導到，即係啟德去到九龍灣甚至觀塘呢邊嘅交通，所以我覺得都應該要去做翻交通觀塘區嗰條路嘅。咁但係至於你要話嗰個觀塘區可能有一啲地方係嗰、那個長度或者個設置係做唔到嘅時候，呢、這個就係原因，就係、是、可能喺觀塘區嗰邊，可能要用第二種方案處理，可能要去翻地面啦，或者係一啲用一個現代化電車嘅方案去處理。咁但係都係嗰句就係、是，就算不論係高架鐵路也好，或者係現代化電車或者其他類別都好啦，其實都始終就係希望就係、是政府可以再去思考究竟呢個嘅項目係對於啟德其實係好大嘅潛力，希望佢哋可以重啟啦。 我想知尋日喺區議會你哋提出話傾嗰陣，有冇任何官員係回應個議題？ 其實最重要嘅代表咧，土木工程咧就係、是、拓展署咧，其實就冇出席呢個會議。咁當然佢哋都有書面嘅回覆，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其實佢哋回覆嘅都係講緊都有一個即係多元嘅組合啦，同埋有其他即係小巴、巴士，甚至係水上的士嘅一啲嘅配套去 replace 呢一個當初嘅單軌啦。咁但係始終啱啱都有講，水上的士其實咧都冇去真係惠及到咧當區嘅居民嘅需要，因為你第一班船都係11點鐘嘅啫，其實係啦，咁所以暫時都係碼頭上邊亦都唔係好方便到居民嘅出入啦。咁至於小巴的士，當然巴士嘅承辦商啦，係啦，同埋小巴佢哋都有去努力去服務我哋啟德區，咁但係始終都係佔用咗我哋啲路面，亦都同呢個單軌嗰個嘅嗰個作用其實唔會係好一樣，所以如果係真係講話要多元組合嘅話，我相信如果有翻咧呢個嘅單軌嘅項目，配合翻其他嘅交通設施咧，其實咁樣先至叫多元。 OK， 好啊，唔該曬張敬芬，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張敬芬係九龍城區議員，係啟德中及南選區嘅咁。頭先就住即係啟德啦， 而家咧就係話會係推薦一個叫多元組合嘅模式嘅環保連接系統，就取代之前研究咗多年嘅單軌列車系統嘅。不過近日有啲意見咧都話啊，覺得單軌列車系統有佢嘅重要性等等。你自己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會唔會你都係喺九龍東附近嘅一啲嘅居民都有留意到呢一啲嘅意見咧？單軌列車喺啟德有幾重要？贊唔贊成係重啟翻或者繼續做翻呢個項目咧？一八七二三一一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又請多位嘉賓。有營運啟德郵輪碼頭的環美郵輪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班志榮，早晨。 早晨， 早晨，班志榮。因為2020年施政報告當時就說有一個叫多元組合的模式，就是取代了那個單軌列車系統。多元組合包括什麼呢？剛才提到比如巴士線、小巴線、水上的士等等。昨天在九龍城區議會的委員會又再討論是否可以重啟這個啟德單軌列車項目呢，有一個議題在這裡。你自己同不同意是做回單軌列車在啟德區內？ 我覺得是要重新考慮，因為第一是我們要記得是郵輪碼頭的吞吐量是理想的，是早七年已經達到政府的目標，跟住近年是跑道區是加多了一些住宅位，同埋加密了加高了那些住宅，所以政府的多元組合的方案其實主要都是靠陸路，跑道區只是那一條陸路，所以雖然是闊了，現在是兩邊兩條線，以前是一邊一條線，不過是都有很多壞泊和有很多工程， 就算現在未有入伙未有船行，都會是有時會有都是會有時會有塞車的。咁我哋就覺得係除咗陸路上嘅交通，都要考慮其他因素，最主要係要減少陸路上嘅車輛。咁我哋對呢個係有幾個方案，就除咗一個高架嘅鐵路系統，就未必係單軌，其實有幾種唔同嘅技術科技都可以有，不過最緊要係高架，唔喺陸路上啊。我哋另外一方面，我哋都之前同城市規劃委員會提過，係一定要保留啲酒店喺郵輪碼頭附近啊。好開心啊！佢哋都決定啊，係要有留啲酒店，因為呢度都會減少車輛喺啲高峰時間。如果啲旅客可以行出個郵輪碼頭，就會減少車輛啊，有其他地區嘅酒店來往嘅車輛。不過我哋都提議係要加一個所謂字 parking cruise， 係泊車搭郵輪嘅設施，因為呢個係相對嚟講會減少日本嘅車輛，因為而家平時。因為所有船都係啲交通係單方向嘅，朝頭早啲客全部係走，跟住下晝啲客全部係去到郵輪啊， okay. 就變咗有好多吉車入，朝頭早吉車入，滿車出， okay. 下晝係滿車入吉車出，反而如果啲客可以自己揸車，啲本地客可以自己揸車，就會係。去過一程拜大車，一個禮拜後再揸車出嚟，咁就會減少一半咧，就留翻。 班志榮， 因為 暫時傾到呢度先，我哋轉頭搭半車，我哋再繼續傾啦，有關於呢個計劃。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长邓炳强话：为《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系宪制责任，《国安法》只系涵盖廿三条内七个嘅罪类中嘅两个，仍然有五个罪类要立法。他舉例，今時今日的特務行為可能較以往複雜，要有效的法例去處理。 邓炳强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又提到，2019年修例事件被很多人歪曲、抹黑和妖魔化，导致社会出现纷乱，当局要吸取教训，为23条立法的工作预计一定会被抹黑，当局要预早向市民解说清楚。邓炳强又指出，2019年有人刻意发放假消息，当时亦都有报章刻意夸大报道，令社会分化，所以有需要对假新闻和假消息作出规管。至于怎样去做，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进行研究。至于记者是不是需要规管，由行业去决定。他反问，如果行业自己都不去理，认为个个都可以做，其他人又怎会尊重这个行业？英国伦敦继续有大批民众排队进入西敏宫，瞻仰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伊丽莎白二世的四个仔女，包括国王查理斯三世和安妮公主等，当地星期五晚会到场守夜15分钟。王储威廉和妻子凯特星期四就和前尼桑德灵厄姆庄园吊唁的民众交谈。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下星期一移送西敏寺举行国葬，预计大约2000人出席。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说，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预计会代表中国出席。仪式结束之前将会全国默哀两分钟。灵柩下周会移送温莎堡的圣乔治教堂举行仪式，之后亦都会有私人葬礼。伊丽莎白二世最终会同已故王夫菲立亲王长眠国王乔治六世纪念教堂。七国集团贸易部长结束一连两日的会议，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说，七国集团同意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和更协调的立场，德国对中国的立场不再天真，德国将会游说欧盟制定更强而有力的对华贸易政策，以应对中国为保护本国经济而采取的胁迫措施。会后联合声明未有点名中国，但表达对不公平行为的关注，包括强制技术转移和窃取知识产权，降低劳工及环境标准以获取竞争优势，国企扭曲市场的行为，以及有害的行业补贴，包括导致产能过剩等。中方曾经表示，所谓经济胁迫的帽子扣不到中方头上，又说在世界面临重大风险挑战的时候，大国更加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首要，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携手应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星期中期风势增强的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13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5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2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华保险16.54跌5.8，腾讯控股299元跌1元，药明生物53.3跌8.5，友邦保险70.65跌8.5，盈富基金19.45跌1.1，阿里巴巴87.35跌7.5，美团174.5跌9.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14，瑞士法郎0.961，加元1.324，人民币7.006，英镑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1.001，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1点，跌314点，港金报1560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63.07美元，卖出16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架坏车啦。喺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龙日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咁至于较早前何文田巴富街嘅冧树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巴富街近住公主道一段全线解封，一带交通咧逐步回复正常。就是何文田的巴富街冧树已经清理好，巴富街近住公主道一段全线解封，交通逐步回复正常噶啦。揸车的朋友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巴富街。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九龙货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仲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都系慢。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开。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嘅刘伟恒。秋风起就梗系要减肥啦，趁住一个秋天凉凉爽爽嘅日子。行山又好，跑步都好，你冇藉口话黐黐立立噶啦。祝大家有一个健健康康嘅秋天。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系讲到关于启德方面啊，喺2020年嘅施政报告啦，就系建议喺九龙东推呢一个叫多元组合模式嘅环保连接系统，就取代咗原本咧系即系倾咗研究咗十几年嘅喺启德啦、观塘嘅一个单轨列车系统。咁呢个多元组合咧，即系呢一个方案咧，环保连接系统方案咧，就包括一啲嘅巴士、小巴路线啦，系加强连接九龙湾、观塘。啟德等等嘅一啲嘅車嘅咁，嗱呢一個嘅計劃，而家有啲意見咧就提到話，都係覺得做翻單軌列車咧係更加可取嘅，有啲咁嘅意見嘅咁。又繼續同一位嘉賓傾下，有營運啟德郵輪碼頭嘅環美郵輪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班志榮，早晨。 早晨。 班志榮，頭先同你咧傾咗一半，但我想知整體你哋都贊成話再做翻即係重啟翻呢個單軌列車，或者用一個列車系統啦。你頭先話重點就係佢係高架啦，咁對於郵輪碼頭其實有幾重要咧？呢一樣嘢， 我覺得係 其實啲遊輪客係未必係個個都會想做高架鐵路啊，因為好多人係揸住行李，同埋可能翻到屋企都要轉幾次地鐵啊、巴士啊、小巴先至翻到屋企。不過我覺得對整個區係好緊要，因為啲區嘅居民就會我驚佢哋到時候塞車，所以要創造多啲選擇。除咗一個高架嘅鐵路之外，我覺得係政府應該要快啲做出多啲想落船嘅梯台啊，就俾啲街道船方便過避風塘去到觀塘嗰邊啊，或者喺北角嗰度喺跑道嘅最尾嗰度停啊，跟住再去觀塘啊。 呢個 都係一個都一個選擇俾啲居民啊。 呢個係會做定係你哋純粹暫時建議嚟嘅啫？呢個。 系我哋主要系三个提议啊，一系加啲停车位俾啲游轮客噶，二系考虑做一个高架嘅铁路啊，三系提供多啲梯台俾啲街道渡轮。 系咯，头先最尾嗰行我就想知系一个你哋嘅提出嚟嘅啫，都系即系未正式有一个政府嘅回应话做唔做噶嘛，系咪？ 政府系。提出是说研究緊、 okay. 不过我就希望他们跟住有些渡轮商是指出是有两个位置他们是想要，一是近澳洲角站、因为那里就会变很方便，如果是搭街道过去就行300米就去到澳洲角站、第二是跑道的最尾，因为每半个小时都有北角嘅渡轮会经过，如果佢哋有一个方便嘅地方可以停、我希望政府系听渡轮商嘅声音。 OK， 我见上个月你咧就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都有开记者会，提到话重启呢个单轨列车嘅建议，当中有个方案咧就话缩短啲啦，由原本9公里缩到去6公里嘅咁啊，由九龙湾站就去到邮轮码头站啦咁。唔经观塘喎，这个你都系觉得可以接受嘅方案嚟嘅，系嘛？ 我觉得可以接受啊，因为政府都提出话，如果个避风塘啊系价钱有问题啊，同埋去到观塘啊啲马路都系好塞嘅，所以我哋觉得个观塘反而可能系街道渡轮系一个好啲嘅方案，又快又好平。不过如果系话高架鐵路嘅話咧，其實啟德區原本係為呢個設計嘅，所以應該係相對容易做得到嘅。 OK， 好啊，唔該曬班志榮，同你傾到呢度先。班志榮係營運啟德郵輪碼頭嘅環美郵輪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頭先提到工聯會嗰個嘅方案啦，發展局都有個嘅回覆啦，就提到。在回覆傳媒的時候呢就提到話呢一個嘅就算是縮咗短咗嘅呢個版本嘅輕軌，都係會喺餘下嘅走線咧涉及到多項嘅挑戰啊，技術上面嘅挑戰，亦都提到建造嘅成本咧係仍然係昂貴。咁啊提到話區內以多元組合嘅模式配合九龍東發展需要咧，爭取喺未來數年咧落實有關嘅設施啊咁。咁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咧，就住啟德未來嘅一啲發展，同埋係咪重啟呢、這個列車嘅單軌列車呢個項目咧咁。工聯會會務顧問。陈婉娴都打上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陈婉娴。 因为呢个项目你做咗十几年噶啦、 嗯， 我觉得而家嘅政务司副司长咧，即系黄伟纶咧，系当时我认为系失职嘅。点解讲咧？即系原来呢个地方咧，就林郑讲咗系香港嘅第二大中心，即系我哋嗰度有成300几公顷嘅土地。咁因此个设计上咧。點保留嗰個獅山山脊線即 skyline 咧？點令啲樓宇係有序咁樣慢慢慢上咧？點令嗰啲樓宇點樣擺放咧？當時我哋傾咗好多嘢，包括地積比，即係話我哋做到咁靚嘅設計咁好咧，都令到呢個城市係保留翻一個智慧城市嗰個格局嘅。咁去到一個核心點啦，嗱，我哋樣基建都擺曬，政府亦都應承曬我哋啦。去到呢條路咧，佢就話唔得，唔夠錢。我唔夠錢唔緊要啊。我帶了成班的做有關的車，包括深圳式做車的人呢都帶來的， 係可以平嘅。另外揾咗呢個咩電車公司，亦都係平嘅。即係用咗好多方案，得佢腦海裏邊咧，即係當時黃偉麟就話四路四路四路，冇任何嘢講。我唔記得當時蘇偉文屬於係邊個職位。咁佢用一個經濟角度講，我你今日講乜啫？我一個如果做得好嘅智慧城市，係建設得好嘅，令到香港個三十幾公頃地方有佢。可以裝五萬運動，即係一個大嘅運動場，亦都有沿住九龍灣嘅靚灣。再加上而家我哋有即係機場呢個有關呢個碼頭上咧，我哋仲準備設計好多唔同，除郵輪碼頭之外咧，沿路都設一啲小嘅泊俾啲水上的士咧，因為附近我哋地方可以串埋一齊咧，做旅遊好靚。點解咧？你原本就喺冇鬼醫院地方，側邊亦都有好多古物古蹟喺處。咁你一個本身呢個城市係咁靚。一个沿住九龙湾嘅之外咧，我哋周边做好多嘢配衬，所以当时我齐咗好多地方就话：哦，如果你观塘，你认为佢条街咧入唔到，咪谂办法咯。所以我哋同当时嘅启德专员咧一齐睇另外一条街，呢条街就牛头角对出嘅，叫开源道。即系唔系开源道之外咧，牛头角嘅另外一道路，我哋都提出系可以做嘅。咁但系咧，你所有嘢你发觉叫做四路嘅，佢完全冇谂。就是、牛頭角嗰條路去到我哋而家呢個碼頭附近咧，我哋係好近呢條路，係完全可以做到嘅。即係當時黃偉麟成個腦袋咧就係、是、四路四路四路四路，所以我哋話佢仲唔識規劃嘅，我哋話佢都唔明我哋成個智慧城市，唔明我哋點保留呢個城市嘅最珍貴嘅地方，個獅子山，一個沿海九龍灣，另外一個沿途入邊嘅城市嗰啲文化等等。咁所以當時我哋都係一個好大爭論。講上都好多年啦，所以對最近咧有關地產商同我同事阿彪啦，佢哋一齊講咧，嗱老實講，講到唔好聽咧，你就呃咗啲人喺處做建設。咁而家佢嗰班地，我唔係爭地產商，你呃咗人哋投資之後咧，你冇咗條主要幹道，咁你成日政府做乜啫？你都違背咗當時林鄭講嘅一個環保智慧城市，香港嘅第二嘅城中心。 但你覺得要重啟翻，即係如果真係而家話即係重啟翻呢一個嘅單軌列車，一樣係會面對嗰個嘅成本高昂嘅問題。點樣令到政府可以即係會重新決定做翻咧？其實可以， 我提個意俾佢啊。機場點起我哋話，你咪放咩放債券咯，可以做呢啲嘢噶。你可以有好多辦法去解決咗財源冇問題，而且並非好似佢講咁貴嘅，因為我哋帶咗班嘅專業嘅工程師話俾聽，唔使咁貴嘅。用深圳起嗰啲有關嘅嗰啲咩飛咩路嗰啲係平我哋好多，由於佢幫只 MTR 啊嘛，你幫地鐵公司係死嘅，好貴咁嘅啲嘢，咁所以我哋話揾電車公司入場咯，咁所以我大致上由於佢冇諗辦法，好似而家呢屆政府講係千方百計諗辦法解決，而係所有嘢就四路四路四路四路，你哋前面做咗幾多嘅意見規劃，已經佈咗個好局，佢都唔理。 OK， 好啊，唔该晒陈婉娴，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婉娴咧就系工联会会务顾问啦，佢自己打上嚟嘅。头先佢提到咧话黄伟纶咁就应该系财政司副司长先啱嘅咁。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下一啲长者打针嘅情况啦。之前早前啊喺星期三嘅时候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咧都提到话，现时7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咧，第一针嘅接种率咧去到大约啦78%嘅咁，但就话仍然有咧系218,000名嘅长者系未打疫苗啦，咁啊80岁或者以上咧，系有大约30%咧系未打疫苗嘅情况嘅。佢哋都提到咧，就话政府今个月咧就会委托长者安居协会咧，系接触一线通平安中嘅服务使用者啦，系向一啲咧系未打针嘅一啲长者讲解接种疫苗嘅重要性等等。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去讲下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鸿鸿，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鸿鸿，系咪话即系政府委托咗你哋去接触一啲未打针嘅长者？早晨点啊？而家呢个接触到几多长者啊？暂时， 我哋上个礼拜开始啦，咁到而家就接触咗大概3,700个一针都未打嘅长者。咁到目前为止咧，都发觉系唔容易嘅，一啲都唔容易嘅。不过都成功安排咗超过100位系经过我哋同佢讲解之后咧，系预约咗会去打针噶啦。 嗯，暂时你哋呢一个联络长者嘅行动会做到几时噶？上次， 我估我哋希望就其实3个礼拜之内就第一次打到俾我哋 一線通平安中入面一針都未打的長者，咁實際上可能我哋會想花三個月到的時間去同佢哋傾，去俾正確的資訊佢哋，希望說服到佢哋去打針啦。喺冬季嗰個高峰期嚟之前， 嗯，頭先你提到話接觸到三千幾個嘅長者啦，大約一百個到就肯係經過你哋聯絡之後就話去打針嘅，點睇呢個比例呢，算唔算係即係合乎到目標呢都叫？ 我哋就冇目標嘅，即係絕對冇話有 quota 啊，要有幾多個人。但係當然如果你就咁睇嗰個比率都唔係高啦，都係5% 留下啦。咁所以我哋係心急嘅，因為你知我哋長期係同長者做服務啦。其實去到而家兩年啦，個疫情一針都未打咧，其實我哋覺得對我哋啲老友記咧係非常之危險嘅，所以我哋真係想呼籲一下其實未打針嘅長者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咧，真係我哋覺得係即係我哋叫尾班車啦，因為打一齊針係要三針噶嘛，我哋就想希望佢如果零針嗰啲咧，而家即刻打。咁都有機會喺十二月之前咧打曬三針，有保護力咯。 嗯，佢哋唔打，通常有冇了解到個原因係啲咩咧？ 有啊，有一啲就因為佢年紀大行動不便啦，咁佢又唔知道原來有上門打針呢個服務啦。咁嗰啲一般我哋都可以幫佢安排到上門打針嘅。另外有一啲就可能係因為擔心疫苗副作用啦，可能曾經睇醫生嘅時候，可能早期一啲嘅時候，醫生話啊，不如你睇定啲先啦。咁佢心入面就有一個陰影啦，咁就一路都唔敢打啦。咁最後有一啲就係、是。好多時其實因為佢哋家人反對，咁我哋都覺得有少少無奈啊。因為同佢哋傾落咧，發覺問開佢啊，家人反對，咁你啲家人自己有冇打針啊？咁我家人有打針啊，咁但係又家人又唔想佢哋打針喎。 嗯，有冇啲係純粹係唔係家人反對，係純粹自己擔心啲仔女擔心嘅咧？ 我估唔多唔少都係屋企人，即係如果佢哋係擔心仔女唔贊成佢哋打咧，唔多唔少都係有同屋企人傾過嘅，或者我哋甚至有一啲 case 咧，有一句有人知道我哋哦幾時幾日會再打俾個長者，咁佢個屋企人咧直情係請咗半日假嚟等我哋嘅電話，同我哋傾，我哋同佢傾咗九個字，咁到最後咧嗰、那個其實嗰個家人咧就係、是、想嗰個長者打針，但係到最後佢話，但係因為佢屋企佢個哥哥。就持唔同嘅意見，就有憂慮，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係喺啲屋企人有唔同嘅意見，咁好多時長者唔想有爭拗，咁我哋所以就真係想呼籲一下啲屋企人咧，其實我哋都明白佢個心態嘅，有一啲即係話都年紀咁大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唔出街咪得咯咁。我哋了解佢哋點解會咁諗咯，但係其實就去到而家咧，我就真係想喺度即係特別呼籲一下，長者尤其是八十歲以上嗰啲咧，喺呢一刻我大膽講一句，其實佢最危險就係一針都唔打。因為咧，大家其實都睇到啦，而家如果係中咗招死亡嘅咧，大部分都係一針都未打嘅長者。如果个我哋叫零针长者啦，如果佢真系中咗招咧，死亡率其实好高嘅，百分之十五，即系每六七个人就有一个会死亡，所以绝对唔系话我搏下啦，叫佢唔好出街，因为呢只菌而家去到呢只菌，佢嗰个传染力咁高，你唔系唔出街就一定冇事嘅，你落街吓、去屋村嗰度去交管理费。喺个 lift 嗰度，或者落去买下餸，或者你有屋企人嚟揾你，其实好容易中招。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女八十岁以上嘅长者，你一中招咧，你真系好大件事。 Okay. 所以我哋真系希望啲屋企人咧，鼓励下啲长者唔好即系唔好再犹豫，快快脆脆打针咯，即系唔好再反对啊，或者同佢哋讲唔好打啊咁样咯。 嗯，你哋做呢一个接触呢一啲未打针嘅长者，系咪都由医护人员去直接打俾佢哋嘅？有冇话譬如头先你话啊，有啲如果真系愿意系改变主意啦，由唔打变成打啦，可以安排到几耐佢哋去打针咧？又 啊，我哋有注册护士，如果系嗰个长者系想同我哋注册护士倾，因为佢对佢嘅健康。 情況想了解多啲咧，我哋係有駐守護士同佢傾嘅。咁如果嗰、那個長者係願意打針咧，我哋係今次係會我哋幫佢安排曬所有嘅嘢嘅，包括如果佢想喺屋企打又好，去中心打又好，我哋會幫佢預約啦。甚至乎如果係去中心打嗰啲咧，我哋直情係會安排陪診員去免費接送。连车钱咧，我哋都唔需要收嘅，因为今次政府委派我哋咧系会政府支付嘅，咁、所以其实真系好方便咯。只要佢愿意打咧，我哋会帮佢安排晒一切。 嗯，即陪诊嘅费用都唔需要系。 系啊系啊系啊，今次政府话佢会支付啊。 会唔会有一啲即系拒绝咗嘅长者，你都会再次联络佢哋咁样？ 我哋希望咯，我哋非常之希望，即系当我哋打晒一转之后咧，我估我哋会再揾翻之前，可能话诶、我就要谂下或者唔愿意嗰啲，即系希望佢哋回心转意咯吓。希望尽量喺呢一个月入边，我哋尽量可以之前同我哋倾过嘅长者话唔打，如果回心转意，如果听到呢、這个电台直播回心转意咧，揿我哋平安钟，我哋即刻会帮佢安排。 嗯，而家就聯絡一啲未打針嗰啲咧，會唔會打咗一支嗰啲都會了解佢哋，即係跟進下佢哋之後嗰幾支打成點啊嗰啲咁嘅。 我估睇下我哋人手嘅安排，如果可以嘅咧，譬如而家我哋安排嗰啲咧，我哋一定會跟到佢第二針、第三針嘅。但係如果之前佢哋打自己已經打第一針咧，咁如果我哋人手安排喺度咧，我哋都會提醒佢去繼續打第二、第三針，因為真係打曬第三針先至算係完全。完成成个接种嗰个最大嗰个效用咯吓。 OK， 好啊，唔该晒黄红红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到咧就系黄红红啦，黄红系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咁啊，政府喺今个月咧就委托啦长者安居协会接触一线通平安中嘅一啲服务使用者啦。如果佢哋系未接种疫苗嘅长者咧，就会向佢哋讲解打疫苗嘅重要性，就系希望透过长者信任嘅伙伴咧，系将一啲接种疫苗嘅信息咧有效咁传达俾佢哋嘅。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卡尔维诺在小说集《困难的爱》入面，以工笔细细地描绘了爱无能的种种状况。除了之前讲的两则故事，还有面对自然美景，内心勇气波涛，但是口中却忽然间词穷的诗人。亦都有长途跋涉搭通宵列车，只是为了同远方女友相见的女人。她在车上面幻想了各种险劝缠绵的情景，但是就在到达目的地之后突然之间失去了憧憬，换上了两个人共处的紧绷状态。不过在众多的苦涩故事里面，却有以下这个例外。 小夫妻奇遇记是讲一对清贫的年轻夫妻，妻子上早班，丈夫上夜班，两个人的作息总是交错，他们相处见面的时间就只有一个拖着疲累身躯放工回来，另一个就惺忪睡眼刚刚起身赶着去上工的片刻交接。卡尔维诺花了大量笔墨描写夫妻两个人捉襟见肘的日常生活，例如因为空间不足而产生的小摩擦，还有为生活质素苦恼而口角的时刻。然而当妻子独自睡在空荡荡的床上面，伸出一只脚探往丈夫睡的那一边，想要感受他留下的余温的时候，就发现只有他睡那一边床有暖意，意味着丈夫原来都总是睡在自己睡那一边。这个微小的发现却足以令到妻子内心充满无限爱意。 在十几个哀愁心酸的短篇入面，安插一个先苦后甜的故事，其实都是一种巧思，大概是为了贴近爱的本质。就好像我们承受关系中千百种苦痛，都只是为了得到一点点的甜，一点点的暖。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困难的爱》，作者伊塔罗·卡尔维诺，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